繼續有民眾抗議軍方發動政變奪權，安全部隊迅速以催淚彈和震撼彈驅散。當地傳媒報道，北部克欽邦城鎮莫寧有最少兩人受傷，其中一人中槍。仰光昨晚有示威者無視宵禁令在街上抗議，警方通宵包圍部分的地區首部，到清晨陸續撤走。聯合國說大約200人一度被圍困。路透社引述一名前國會議員說，一名全國民主聯盟的成員在被扣留期間死亡。國營電視台報導，當局對示威逐漸失去耐性，在制止的時候會嘗試減少傷亡，又說大部分人追求穩定。歐盟據報準備制裁有軍方背景的企業。天氣方面，中國東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華東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會在明日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唔做歌手，佢会系。 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 今次有阿菲执到自己嘅 MV。呼应歪文关于平衡时空的这份歌词，将心目中不同平衡空间的自己，例如艺术家、身份人妻等等，呈现在 MV 当中。 命运路线兜兜转转，该登上那班机。 作歌 Aga， 填词王伟文，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舒文。上榜3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殿军位置，薛凯琪《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风 show 快活人的程振鹏，我想将林奕康的一双手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不求与人相比，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对手嘛。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罪，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好旅。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剑超新星。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闹闹 茉莉 敏感时刻。 9号晚，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时间去到10:09，呢度系敏感时刻。 冇错，喺直播室有莫莉同 Nell， 系我嘅 Happy Tuesday， 又可以同大家倾偈啦。 亦都系好多敏感时刻听众嘅开心星期二。 冇错，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我相信咧，有好多如果都信嘅人嚟讲咧，佢寻晚开始啦，12到就做咗一样嘢，系令佢哋好开心嘅。 哎呀，你点知嘅话咧？我今日都做咗，不过我今日先去啊。 我睇到新闻有讲啦，就。好笑嘅，佢直情系我睇到其中一个新闻系话咩？你而家仲有几多个钟头咋？你已经准备咗你用咗最后嘅冲刺时间未啊？咁原来就系等冲刺去到12嘅时候， 十一点啊，应该系啦，中国时辰系11:00。 系啦，咁就话去借 货。借货，因为我今日下昼去咗，因为我自己咧就知道有啲庙宇唔开啦，有啲庙宇就好似有啲师傅可以帮你代借咁样啦。咁就我今日就下昼自己去咗。 系你去咗系九龙区定香港？ 我去嗱。其实我去年有去嘅，我去年去咧就系半夜去嘅啦，即系指示之后唔记得咗几多点啊，总之系凌晨咁去啦。咁就我去咗，去年就去咗深井嗰啲，我唔记得嗰度叫咩，有个天后宫嘅，个天后庙咁啊有观音喺度嘅。 系咪深井嗰度嗰个庙系好出名？ 深井过少少，跟住面向住条路噶，系啊。 因为咧，我成 因为面向住海噶，系 系一系我就系唔知边个嚟嘅，但系我就成日听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就话去深井附近，我要去譬如嗰啲叫咩啊？ 深井再过少少啊，系啊，有间庙 拜神啊，咩都 喺。咁我旧年就去嗰度借，咁啊今年过年前就去咗玩啦。咁 系咪要去翻嗰度玩噶？ 系啊，去翻。嗰度玩咯，我谂系咪系啩，定系第二度都得咧？我唔知啊，我就去翻同一间啦。咁我觉得好远啦。咁我今年又冇咗个车啦，旧年仲有车啦。咁我今日咧就约咗啲朋友，咁啊去咗呢个西贡，白沙湾嗰度嗰间观音庙。 都远噶噃， 都近过深井啊。坐的士平啲， 因为我就喺度谂啊，系一个行西隧，一个行东隧。 系啊，咁我就去咗嗰度，只裤就唔系太逼人嘅。咁我知道有啲庙系冇开噶嘛，即系唔系全部有开啦。咁我觉得唔多人，我就安心啲。同埋嗰个庙 open 啲啊，佢个室内地方好细，就你大部分都喺室外度做嘅。咁变咗你就唔会咁局促啦，咁咯。咁我就觉得安全啲，因为始终而家都要避免太多人聚集嘛。 我想话咧，我好耐十几年前啦，嗰阵时我都仲未意识到有观音借库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凌晨就系11:00，因为佢仲有分唔知有啲择吉时咁样嘅， 有啲择咗啲日时辰系好啲嘅，咁我都冇理咯，我冇睇啦，系啊， 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又系陪朋友咧，即系陪啲前辈啦，跟住佢哋就话唔知凌晨1:00定几多点，好似差唔多凌晨1:00嘅，咁就话去红磡有一间好出名嘅， 我红磡我睇新闻排长龙啊，好多人啊， 系啊，跟住之后好记得嗰一年咧，我人生第一次就去睇观音借库啦，跟住之后我心谂，哇，凌晨点几钟条街咁多人嘅，嗰阵时仲要未知道原来呢一件系好多人中意嘅。即系传统习俗之一咯， 系啊系啊系啊！ 哇，跟住多人，我心谂，哇，凌晨点几钟仲咁多人嘅，哇，入面啲人个个好精神噶， 系啊 系啊，跟住仲要系借库咧，嗰啲数目字唔系我哋而家睇到嗰啲1,000+嗰啲， 系亿亿声噶， 系啊 系啊，咁同埋香港岛区我就最出名就大坑啦，系啦、莲花街嗰度啦， 我以为你会去大坑，所以 冇啊，大坑好似冇开、啊，我就 Master Choice 就话可以。揾佢幫你代借嘅報名，咁可以幫你做嘅。不過我諗住自己親身去啦，既然啲朋友約咗我去西貢，就咪當行下咯，咁咯。跟住去完，其實好快嘅啫嘛，借庫。當你唔多人嘅時候，其實你裝完香化一寶，跟住添下香油，跟住就抽個利是封，咁啊做完嘅，其實好快嘅啫。 因為咧，其實我去嗰時已經10多年前仲有朋友做，咁我唔理乜制。我想問下個程序，你頭先話抽利是封即係咩嚟嘅咧？ 抽利是封裏邊話俾你聽，借幾多錢俾你咯？因為啲銀碼全部唔同㗎。我今年借得多過舊年好多啊！ 我想問佢直情有埲牆喺度，有曬啲利是封貼喺度定？ 唔係，佢有啲係擺喺個箱裏邊，你自己抽咯。 哦， 係啊，唔知抽到幾多㗎？係啊，但係唔好講俾人聽嘅。 是 的， 是 啊， 咁我想问下，由几多去到几多噶？个 我唔 系 好知道，总之唔系几百几千去到几唔多几多亿咁样，系啊、 哦。哇！如果攞几百嗰啲， 如果真系有几百，你都咧反应啦，瞓觉都笑醒啊，发梦。 因为佢会有冇咁样噶。 我唔知道、 如果抽到冇， 我谂唔会冇嘅，系银码嘅多寡啫。哇！抽到冇真系好 upset， 成年都。 系咯，我谂佢应该唔会系冇嘅，可能银码细啲啫咁咯。咁我就就好简单，好快做完啦咁咯。咁就我其实咧，有阵时我去拜神咧，我其实好怕啲人咧，有啲人好冇功德心啊。 系， 佢唔理侧边啲人咧，攞住啲香咧乱咁怼咧。我自己一定会将啲香攞到好高，细高手，唔好辣到人，唔好滴到人啲烟啲香灰咁咯。但系啲人真系乱咁笃，我试过次次去完拜神都烧穿我啲衫噶。 我想讲咧，你真系一个非常之有品、有功德心、有责任心嘅一个嘅诚信啊，系咪叫诚信啊？啲叫 善信啊， 善信啊！我就好想讲啊，我之前曾经有个好朋友啊，我就系听佢讲啊，成班又约咗四五个人，朝头早八点几走咗去湾仔姻缘石嗰度啊，去拜啊，跟住之后因为话说话佢家姐去拜完之后，第二年真系有咗 B B， 因为佢去求 B B， 就话之前一直唔知两三年都生唔到嘅，咁跟住佢哋就觉得好靓咁啊，择咗一个日子就话我同佢一齐过去。跟住我哋去到嘅时候，我心谂当时嘅好朋友有乜理由咁衰噶？佢就系、是、即系你知道，我如果大家有睇过嘅话，嗰、那个石嗰度其实好逼嘅，同埋好细好窄。 我睇过啲相啦，未去过。 系啦，啲相嗰啲。咁跟住之后咧，佢真系怼烂咗啲香啊，整穿咗我件衫，跟住唔出声唔讲。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系嗱，啲香就烟眼，佢一定生前。咁就咁喺身前，咁你好容易辣到人咯。咁你递高手向高空发展，系咪会少啲机会辣到人呢？ 系啊，我咧就好好地就伸出去。 我就自由女神像咁样递高手噶嘛，你因为我高啊，一定唔会辣到人啦。 系 啦，你矮啊，好难讲，你怼到我下巴。 系啊系啊，我就伸出去，因为其实佢嗰度咧一条好细条嘅石级楼梯，系只能够够一个人行嘅啫。所以我如果将只手伸出去嘅话，就一定唔会整到任何人噶，即系只系滴落啲石。 我通常向高发展啊，你一定唔会辣到人啊。 即系我心谂，哇呢、這个人。咁冇品底，我之後同佢絕咗交。 係啊，因為我覺得你真係要顧及人，唔好淨係顧自己。你拜神，你都要有個善心，你要顧己及人噶嘛。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上天都未必會幫 我。我拉攬好多件幾千蚊嘅衫噶啦，所以我而家拜神都唔著貴衫。 係啊，嗰陣時我件外套啊，好貴啊，好珍惜噶。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絲一想一知半。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 剛才呢 Jill 呢最後那句歌詞呢話有些傷難以修補啦即傷害傷。 啲三傷咗都修補唔到 啦。係啦除咗呢樣嘢之外感情都冇㗎嘛。啱啱聽過係 Jill 嘅一知半解。剛才就說有些感情是修補不到呢 爛你件衣服連感情都傷了 是啦 為什麼呢 我剛才咪後跟 Leo 說的時候你一定要開咪講這件事 我要告訴大家聽我覺得這個人是很差勁拜幾多神都沒有用的心地那麼好 是啊所以其實他那時候拜了很多東西我見他拜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那好啦今天話說什麼事呢剛才都說他對了我羅之衣 穿了你件衣服啦 是啦那其實當下已經聞到露味因為那時候也都是真的學咧咧話真係新 聞到糯味， 因為我嗰件係嗰啲 係因為新年通常穿新衫啦， 仲要嗰件外套有段時間好興個外套係嗰啲風褸款，但係入面有啲隔層定唔知乜鬼，即係又唔係膠，又唔知即係我唔知點樣形容，即係嗰個假羽絨，但係又 間面。 又不是加棉好像羽絨咁好鬆飄飄嘅但入面好像膠咁樣總之你一辣你就糯味㗎啦。 係。 嗰件外套有少少好似風褸 feel 嗰啲呢。 嗰啲料啊可能好容易會有膠味啦。 係啦。咁佢一辣落嚟咁當然梗係即刻聞到啦。 係啊。 如果冇風嘅時候。 係啊。 咁可能佢上天真係都好想我認清呢個朋友啦。我俾我聞到好啖糯味喎。跟住我就咦點解咁啖糯味嘅咁。佢即刻呢就做一啲嘢去令到我 分散你注意力， 系啦，即系头先我都讲系一个类似单程路好窄嘅石梯石级咁样，佢即刻懒系扶住我只手，就同我讲其他嘢，喂，小心，继续向前行啊，可以行得啦， 跟住又唔记得咗啦， 系啊，咁啊，我唔记得咗啦，咁跟住隔咗几日之后，我开始着衫嘅时候有少少刮到嗰啲胶嗰啲咧，咁我刮到，跟住我见到有窿，我忍唔住我同佢讲，跟住咁啱又约佢食饭，因为真系好好姊妹，即系日日见咁就系。跟住我问佢，我话喂，我话我件衫咧突然间啊，唔系一日前到啦，跟住之后见到穿咗窿，跟住之后 喺度谂啦，点解会穿咗窿啦？ 系啦，跟住喺电话度又同佢讲过下嘅，跟住之后佢就扮到又系讲第二啲嘢， 系因为新衫穿咗窿好肉赤噶， 系啊，仲要嗰阵时咧，即系对我嚟讲，我不嬲成唔舍得买衫噶嘛，嗰件衫买咗800几蚊噶， 对你嚟讲就好贵啊， 系啊，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到咗唔知第三日到啦，咁啊出去食饭嘅时候，唔知做咩事，我突然间个脑同我讲话系佢做嘅，咁我咪问佢，我话我件衫个窿系咪你整噶？系咪嗰日拜姻缘石嘅时候 你拉我噶？ 系啊。跟住佢笑， 佢笑真系啦。 佢笑，跟住之后连歉都冇道过啊！ 咁差嘅。 系啊，咁啊，当然啦，我之后同佢断绝来往，唔系因为呢件事啊，仲有更加多好差嘅事。 系，咁我觉得好差、啊，真系。 系啊， 你当时应该同你即刻讲对唔住，哎呀，拉穿咗你件衫、啊。 或者你笑笑就讲，哎呀，唔好意思啊。 系咯，你都唔想噶嘛，因为其实 系啊，我真系冇嘢。 你唔会真系好怪佢，特登拉你就话啫。 系，不过虽然嗰阵时我都继续冇嘢嘅，因为同佢真系太 friend 啦。咁佢话，咁跟住就算咗一件事啦。咁、但係我就会学呢啲话斋囉，真係原来有啲人呢佢係点样呢，从好多少少嘅。 其实係呀、 啊、你会见到㗎。 真係睇人要睇细节，唔係做一啲大嘢去讨好你㗎。係呀、因为有时喺啲细节先睇得出好多好多嘢囉。 係呀、又或者你会以为嗰啲叫咩呀开即係嗰啲叫咩呀为咗佢开脱一啲罪名，即係可能平时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呢个人唔好嘅。 係。 又或者佢做咗好多嘢。当 你相信佢你会帮佢揾藉口咯， 系啦，你或者你会觉得，诶、我同佢咁 friend， 佢唔会咁样害我嘅，或者唔会害你嘅，咁 系。 但系原来嗰啲人系唔会的。 呢、个世界上好多出乎意表之事会发生嘅，我真系要同大家分享分享一套剧啦。 系咩咧？ 我最近睇咗一套韩剧，咁嘅英文叫做《Love Feature Marriage and Divorce》，就系中文叫做《婚词离曲》，结婚个婚，歌曲个曲。离婚的离，歌词的词，婚词离曲。咁咧，佢就其实成套戏咧讲三个喺电台做嘢嘅女仔同事。 电台 系啊，喺电台一个系女主播，另外两个系幕后，一个系撰稿员啦。三个女仔分别，佢哋三个个老公咧都有小三。 嗰三個小三都仲要係獨立時尚女性嚟嘅，咁就再加埋啲老爺奶奶啊、啲阿公阿婆啊，咁即係其實係好多對夫妻嘅事咯。咁其實誒講呢啲係夫妻關係咯。咁又點解離婚啦？咁我覺得佢啲對白寫得好好啊。咁、就誒同埋佢個對白咧，其實有從男士嘅角度出發，從女士嘅角度出發，亦都有從仔女嘅角度出發。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呢啲經歷嘅朋友咧，睇完咧一定會好有投入感， 好有投入感。 係啦，如果未有呢啲咁嘅好幸福冇呢啲咁嘅經驗嘅朋友咧，真係睇完可以作為一個警惕，因為裏面好多嘢你真係估唔到，你以為瞓喺你隔離個人，哇好到不得了，原來佢都係做咗一啲背叛你嘅嘢嘅。咁亦都又有講一個。繼子同個繼母又曖昧啦，跟住又背住老婆又有不倫之戀啦咁。咁但係最好笑就係嗰套劇裏面呢，嗰三個小三開始嘅時候都知道人哋係有老婆㗎喎。 吓， 但係呢佢哋又拍得幾好嘅，啲對白寫得好好，又好順理成章。 同埋咁複雜都拍到好清晰嘅。 係啦，因為好複雜，因為好多人，但係又好清晰嘅喎。頭兩集已經睇咗好多嘢㗎啦。 同埋會唔會好唔即好悶嘅？因為 我又覺得唔悶，因為我覺得佢啲對白寫得好好。咪可能我有咁嘅感受，因為我譬如爸爸媽媽離婚，我係做仔女嘅角色，咁對佢仔女講嘅説話，我又好認同啦。咁我亦都試過另一半出軌，咁我亦都好明白喎。咁所以我好多嘢都有呢個好深刻嘅感受咯。咁我覺得介紹大家可以睇下嘅，因為對白係寫得好係最重要。 係《分詞離曲》啊，韓國嘅一套情情塔塔嘅。 係啊，未做完嘅，只有兩集啊，我睇到14集。 係咪啊？ 就兩集未上架。 最緊要就係講關 DJ 事。咁其實我哋份工都其實好飄忽到係真係就唔到情侶嘅，就唔到另一半嘅。 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听一百岁备忘录，咁感情呢方面都系嘅，有好多时咧就好似一般备忘录咁啊，掀翻起回忆翻以前好多开心甜蜜，亦都会有头先 Leo Leo 嘅电视剧所讲有啲唔开心、悲伤或者唔想提起嘅事。转个头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接获医管局情报，一宗需转介深切治疗部的个案，怀疑涉及同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严重的异常事件。涉及一名51岁男子，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症，上星期三在元和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新冠疫苗，星期六起感到气促、咳嗽和有痰，昨日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医，需要住院，初步诊断是急性心肌梗塞，昨晚转送到深切治疗部作进一步治疗，而家情况危殆。卫生署会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本地个案，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过10宗。新增確診個案當中，5宗同之前相關，包括一名 K11 秒斯雅明朝食館的員工。至於3宗源頭不明的個案，包括一名56歲男子在皇室大廈35樓工作，住在東涌藍天海岸一座，潛伏期內去過銅鑼灣海站海鮮扒房5線。卫生防护中心话，铜锣湾海站海鲜扒房先后有4名嘅食客确诊，呼吁上个月22号去过嗰度食晏嘅人同当局联络。初步阳性个案中几宗冇源头，包括喺观塘香港心理卫生会乐道居残疾人士院舍工作嘅26岁活动助理，50几名院友同20几名工作人员要检疫。日本首相菅义伟计划最快在4月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面对面嘅首脑会谈，并已经开始协调。日本放送協會報導，預計會談將會討論針對中國實施海警法並不斷加強海上活動等的情況，並重申日美兩國將會進一步鞏固日美同盟，攜手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共同社報導，日本和美國正是協調下星期二在東京召開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2+2會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计划下星期一抵达日本。另外，菅义伟亦都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电话会谈的时候，对中国尝试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和海警法以及香港等局势深表关切。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取消西班牙加泰自治政府前主席普伊格蒙特以及2名自治政府前成员的刑事豁免权，意味3人有机会被引渡到西班牙，面对涉嫌煽动叛乱的指控。普伊格蒙特和另外2名加泰自治政府的前成员分别在前年和去年成为欧洲议会议员。普伊格蒙特和其中一人正是流亡比利时，另一人就身处苏格兰。西班牙中央政府认为3人和2017年加泰地区的非法独立公投有关，向他们发出通缉令并寻求引渡。外长拉雅欢迎欧洲议会的决定，认为是对西班牙司法系统的尊重，强调加泰问题应该在西班牙国内解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40点，升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64点，升42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3， 日元 108.7，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262， 人民幣 6.512，英镑兑美元 1.391， 欧元兑美元 1.19， 澳元兑美元 0.77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5.06 美元，卖出 1715.8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远啲，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啊，不是保持 1.5 米就够了吗？ 喂，要放气了吓！ 喂呀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而家去到10点37分，继续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咁头先我讲紧嗰套韩剧咧，《分时离曲》咧，我炒少少嘢同大家分享。 好啊。 咁因为其实里边咧炒个角色咧，有对夫妇咧，就系个一对老爷奶奶啦。咁、个奶奶咧就个老爷原配死咗就再嫁嘅啫。咁啊细个老公19岁嘅。咁里边咧之后咧，原来佢就表面你一路开头睇咧，哇好恩爱啊，个奶奶又靓啦，即系年纪大都好靓，中年妇人啊好靓，优雅高贵、美貌。身材又好嘅，好瘦啊咁啊，跟住哇，睇到好開心啊！終於有一對好啲嘅 couple， 跟住最後當然都有啲， 因為後生嗰啲全部唔得。 係啦，但係終於呢對 都吸引到你睇咁耐。 係啊，咁啊，我 咁嗰啲人啲戲。 系啊，咁我中意佢啲對白，我又中意佢從多角度出發。譬如果離婚嗰件事，由仔女角度睇，男人角度睇，個女人角度睇，佢就唔係單方面係一個角度咯。咁我覺得啲對白寫得好好咯。咁你呢個原來你諗住咁美好嘅 couple， 最後都有事發生嘅。所以有陣時咧。瞓喺你側邊嘅人，十幾廿年、幾廿年都未必真係信得過嘅。佢為咗令嗰個老公快啲死，日日執去食啲高血糖啦、高脂啦、三高嘅嘢。係啊，半夜又執去食嘢啦，就係等佢快啲死。 即係個老人家嗰個男人啦，即係個伯伯係好肥嘅， 唔肥㗎。不過佢一路執去食到心肌梗塞嘅嘢咯，令佢自己爆血管咯。 所以咧，所以所有情侶們，如果你突然間發現你另一半突然間好俾你放肆喎，高蛋糕啊，甜品全部任你食嘅话，你小心啲啊！ 唔系，同埋佢有啲戏份真系嗰个 其中一對夫妻就係個老公真係好到冇人有，你根本睇唔出破綻嘅，如果喺屋企。但係都係有小三喺出邊喎。 哇！其實講到呢個世界好陰暗 啊。係喎，但我真係見過好多呢啲情況啊嘛，所以我覺得係好有真實感嘅對我嚟講。咁所以你知我不嬲，大家都知我不太相信愛情，我睇完我更加不相信愛情。係啊，所以一人一定要自強啊。係啊，你嘅幸福所有嘢唔好靠人哋俾你，自己一定要有自己嘅嘢咯，不論男女都係咯。 應該咁講，我會覺得咧又唔好我都覺得你唔好咁灰，因為我覺得愛情呢樣嘢大家都可以憧憬，不過 係當然有人有幸福嘅愛情啦，係 啦， 啊， 不過憧憬得嚟咧，自己都要保護翻自己， 要小心， 係 啊， 要準備定後路， 啊， 或者所有嘅嘢裡面咧，即係你其實成日都講嘛，你想人哋錫你，你最緊要就自己錫自己先。咁你點樣可以做到自己錫自己呢？就係，是，你有好多嘢可能係為自己做，你可以為對方做，即係你嘅愛情，你可以係你嘅八成，但係唔該你至少七成，你至少要留三成係俾自己，或者四成俾自己。無論將來發生咩事，即係攞唔到幸福嘅，都冇咁傷心先啦。 同埋佢有啲對白教大家點樣去體諒另一半，或者去將就，我覺得寫得好好咯。因為有時好多時個另一半出軌，就係因為喺佢另外嗰個小三有嘅嘢係你身上冇。嘅嘢咯，系啊，或者喺你身上得唔到咯， 系。 咁我覺得呢套劇可以大家睇完有啲得着嘅，我覺得。 即系我哋去學呢個小三入面嘅優點， 有冇經驗都有啲得着嘅，我覺得 係。即係譬如學小三嘅優點係咪？即係如果佢個分離開心嘅人，你係學佢快樂。 即係自己要警惕自己咯，將來即係唔好幸福，唔一定係你必然嘅，唔係好盲目地我好幸福，我好福，自己呃咗自己。其實都要提醒十二分精神， 係同埋兩個人相處是一些磨合和互相遷就， 是啊， 不要所有東西就是自己我行我素， 是啊， 是對方一定會受不住你的， 是啊，是我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大家如果他又不是太悶的，但都是講多過做的，當然 不過這個世界呢，或者最近都很多東西都真的好像很灰沉沉，很不開心。 我看完新聞都很多東西都不開心，啊， 那你還看到這麼不開心的劇？你看到 我又不是不開心，因為我覺得我有同感咁好多方面都，咁我覺得由佢又拍得幾好，我其實最欣賞個編劇，因為編劇呢個編劇係出名編劇嚟嘅，原來，咁佢寫啲對白寫得好好，喺韓國都好多人讚話佢啲對白寫得好嘅呢套劇，就好狗血啦，雖然啲關係又好亂啦，但係都好高收視，我而家等緊最後嗰兩集咯， 係一個灰灰沉沉嘅劇集，但係其實咧網上面一啲嘅串流平台啦，尤其是我哋收睇一啲電視電影嗰啲嘅平台，其實咧即係最近咧，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嘅劇之外咧，都有好多呢啲平台有電影，有好多電影就係最近呢個疫情關係，佢上唔到啲戲院， 冇戲院上， 係啦，所以就走咗去串流平台嗰度播。咁而頭先咧所講睇到新聞啊，都係令到我哋覺得灰灰沉沉，唔開心。 有電影院又要執笠啦，全線。咁呢個電影院我諗全香港人大家都去過無數次啦，拍拖又好，同屋企人又好，係咪？所以我覺得就好 upset 咯，因為我又自己又做電影嘅，我又覺得香港嘅電影業又越嚟越差。你諗我入行嘅年代，每一年香港拍緊嘅戲係幾百部嘅，一年有300-400部電影出產，後屘得翻30-40部，而家30部都唔知有冇。係啊，我覺得一路咁走落去，因為我香港嘅電影曾經都係叱咤風一時噶嘛，係咪？ 咁我見咧，我就係身邊有啲朋友就係做電影業噶啦，跟住我又係最近呢排上個禮拜同佢傾開偈嘅時候，用電話聯絡開，即係大家問候大家嘅時候，跟住佢又係冇公開，跟住我嗰下係覺得哇，真係好灰 啊！因為做開娛樂圈或者電影呢行嘅人，有陣時又好難轉行啊。我曾經見過有個以前嘅製片，佢都好多部電影做製片，都好多戲開嘅人，佢喺度做咗搬運咯。 有啲又會做嗰啲嗰啲叫咩啊？揸車啊， 係咯，或者係送外賣啊，咁樣嗰啲好多唔同嘅職業。我當時撞到佢，我喺度心諗死啦，我同唔同佢打招呼好咧？ 係啦， 我驚佢尷尬啊，唔想俾人見到佢做呢啲工作。 如果佢見到你，又會覺得哇，你做咩唔同我打招呼？你咁睇唔起 我？所以我又好尷尬，我唔知應該點做，我就唯有扮睇唔到，即係我真係睇唔到佢，佢以為我睇唔到佢，咁我就行咗去咯。我又唔知佢睇唔睇到我啦。即系我唔想令到佢尴尬啫嘛。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嘅。咁啊，但系头先都讲啊，睇戏亦都有不少嘅回忆啦。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开头你知唔知咧？我妈或者我嘅所有屋企人其实对我都好好啊，俾好多自由啊。 系，我都系啊。 系，我嘅自由系夸张到你知唔知？我好细个，可能系小学嘅时候，我已经可以自己揸住一张飞。 我走咗去睇戏。 哦， 因为点？ 你咁独立嘅咩？ 系噶，因为其实我细个街童嚟嘅。 因为见你个样子都安全嘅，出街冇危险。 系啦，以前仲劲，以前因为成个男人嘅大山男人，即系我之前你我之前细个啊，去洗手间啊，啲人会话弟弟你男厕嗰边啊，咁我个女仔嚟嘅咁。 我细个俾人肥妹借咩咁啊？因为我有啲头发又长啲，又有头发噶，咁我又肥肥地，有身材啦，你知。咁啲人成日以為我係女仔喎，肥妹借咩咁嗌我，激到我咧。 所以我就好想講就係、是、嗱，係呢啲就係即係我哋細個嘅回憶啦。我諗翻起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咧睇戲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好大嘅回憶嚟嘅。咁就係咧，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會自己一個人揸住張飛買一張飛，屋企人俾我睇戲嘅，因為喺我以前有一個嘅生意嘅，有一個屋企人有一個小鋪頭仔、就是、小店鋪，有一個小店啦經營咗。咁啊小店佢哋又成日開工，咁開工嘅時候咁。我点咧？咁啊，我成日有阵时冇嘢做嘅时候，帮佢哋买下凉茶啊。因为通常咧喺戏院出面有啲凉茶铺啊、哦。 你有小店啊，太子女嚟嘅， 冇咗啦，所以冇咗啦，系啦。跟住就好耐之前冇咗啦。咁跟住之后又会有啲烧鱿鱼啊，有啲蔗啊。 有个铁丝网夹住个鱿鱼啊嘛，我记得。 用炭去烧嘅咧。 系啊，你知唔知我最怀念系唔系烧鱿鱼？我最怀念系嗰啲湿花生啊，而家冇噶。 我唔知系咩嚟噶。 系啊，总之湿噶，唔知好似蒸住啲花生咁就食。嗰時濕淋就好好食噶， 冇冇任何汁嘅， 冇汁，但係好似蒸咁濕咗噶嘛，有少少味，跟住有個米啡色紙袋入住一包嗰啲濕花生，我都好好食噶。 我就係印象中，我記得喺一個好大嘅籠入面就有好多啲花生粒啦，係啦，咁我就唔知係咩味，我就咁樣嘅就唔食。 以前好多嘢食嘅睇戲， 係啊，咁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回憶啦，希望咧即係快啲電影業咧快啲。振作翻起嚟啊！咁啊，令到我哋所有嘅影迷又唔好咁渴望咁耐啦。咁啊，大家都支持下电影业啦。 连环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里震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能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顽强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是。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 是找一个伴，越找越不乐观，但现在已不管，情愿调整自我观，茶杯未满，仍然装着大半，尽力做我这手牌，若无法换，一生都给背叛，别夸大这份悲观，年华无尽错乱。谁接管 所有啲咧唔愉快或者令到大家都有悲观嘅事件，希望全部有快啲过去啦。 冇错， 系啊，咁啊，正能量、开开心心嘅嘢，好快就到我哋度啦。只要我哋相信嘅话，啱啱听过系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佢系雷卓安。 翻嚟继续我哋敏感时刻，继续有莫莉同我 Nell 嘅。咁头先我哋就讲紧啊，戏院啊结业啦。咁、其实呢个疫情咧，都令到好多人好苦恼啦，好唔开心啦，好困扰，或者生活过得比较艰苦啦。咁、但系其实喺个疫情嗰度，莫莉你有冇乜嘢嘅得着咧？ 都有噶。 系咯，即系除咗头先嗰啲唔开心嘅嘢。 系啦，唔开心嘅嘢之外啦，我发现咗有好多嘢就系咧，原来咧，我哋趁呢个时间咧，系真系要学习多啲唔同嘅嘢。 系。 因为你唔会知道边一样嘢到时会帮到你手。 系。 例如当可能系求生嘅嘢啊。 系啊。 系啦，因为你成日，譬如好似嗰阵时你遇到譬如冇口罩嘅时候，你可以点做啊？ 系啊。 又或者嗰啲酒精嘅时候，你可以点做啊？消毒喷雾嘅时候嗰啲知识啊，即系好多呢啲啦。 系啊。 咁跟住之后，又或者你学习一啲嘢嘅时候，touch wood， 你真系冇嘢做嘅时候，你起码有第二样嘢嘅技能，可能嗰样嘢就变成你下一个职业噶， 唔出奇， 系啦。咁啊，譬如即系学增加知识啊， 系啊， 令到我 你增加咗咩知识啊？咁 哇，好多，之前都讲咗美容上面嘅嘢， 学识咗接眼一毛啦，系啊， 同埋我发现我 迟啲真系可以就系一份搵钱嘅工作嚟噶， 玩下即系玩下啫。咁但系咧，另一样嘢就系我发现我自己唔可以话内涵多咗，但系我觉得我自己认识嘅嘢或者睇嘅剧集广阔咗好多。 系 以前嘅， 以前你睇嘅剧比较窄嘅， 系啦，我都同 Leo 讲过，上好似上个礼拜讲嘅。以前我可能只系睇韩国嘅爱情剧，而家嘅种类多咗， 系啊， 眼界都多咗， 系 啦， 即系要乜都睇下咯。我觉得要扩阔自己嘅里边嘅内涵嘅，呢个系真系有时啲 documentary 都可以睇下，你会学到好多嘢嘅。 系啊， 唔好嫌闷啦，你开咗嚟睇下先啦，真系顶唔顺先删咗。 即系好似上次Leo都话你睇皇冠，我睇皇冠， 系啦， 你又睇，我再又睇。 其实我觉得系睇你嘅眼界会唔同咗咯。同埋我觉得呢个疫情令到我哋所有人，我觉得卫生意识好咗嘅。以前我哋唔会洗咁多手，我谂而家经过呢一年之后，大家以后都会好习惯成日洗手嘅。 系啊， 因为一个习惯咗啦嘛，系咯。咁呢个卫生意识好咗嘅。咁对我自己嚟讲，我觉得我学到嘅嘢就系我会节俭咗咯。唔会乱咁买嘢咯。我最近咧，抄咗啲新鞋出嚟，就即系摆咗好耐嘅鞋，有啲着过一次两次，有啲未着过，全部都烂啦，我好肉赤啊！ 因为佢已经 因为摆得太耐氧化，咁我又冇以前咁多 event 活动要着得靓一靓，变咗好多嘢系啲鞋冇着啦。跟住攞出嚟第一日着冇事， 系 跟住第二日再着佢就会甩底啦，好多。我试过行出街咧，对鞋甩底咧，好彩未行得好远咋，仲喺屋企附近，即刻就扑上翻屋企换鞋咯。 系 跟住有一次就去咗远啲啦。由屋企你知道我铜锣湾就去咗中环咯，系去到中环先开始甩底咯，系好似只鸭咁开合个嘴，系跟住我就好尴尬啦，点算咧？你知道我时装人嚟噶啦嘛，喺街度俾人见到好核突噶嘛， 跟住我又預約咗人開會，原本開完會個人話同我食晏嘅，咁我就借頭借路，開完會之後就唔食晏，就又撲翻屋企換鞋咯。係，哎呀，真係好困擾我啊！嗰啲鞋我諗下，咪要攞翻去黐定係要抌咗佢咧？咁 其實上天咧，即係你中環嗰次咧，上天係叫你叻叻，你係時候要買嘢啦。 唔係啊，但我唔會再買啦。咁其實你諗我仲有咁多新嘅嘢未著，我之前真係好浪費。我屋企係重有新衫，我一年冇買過衫。 所以我覺得咧，你咧而家咧，就算一啲新嘅鞋都好咧，即係你喺屋企而家剩翻嗰啲咧， 我諗住攞曬出嚟著啊，喺屋企睇下爛唔爛先咯。 係啊，同埋你著一兩次咧，可能你著翻軟啲膠咧，佢又冇咁易甩 全部甩 底， 我第一日著都冇事，全部係第二次著先甩啦，好奇怪 嘅 喎。 係咁啊，所以而家既然都甩咗，你都未必著得翻嘅話，你快啲著咗佢先。 我要抄曬其他啲出嚟，全部著。我諗我有啲擺咗四年五年都未著過嘅鞋添啊，嗰啲仲要係貴鞋，因為著嘅機會少啊嘛。 哎呀，我都發現咧，越買啲貴嘢咧，越唔捨得著噶。 係啊， 我唔知咧。 我有啲我中意嘅嘢，我會買兩對添嗰啲鞋。 哦，你好似啲人咧買玩具咁咧，啲玩具 一對著一對擺咗喺度，留翻有需要嘅時候先再著。係 啊，因為啲收藏家永遠都係咁啊。 唔係，因為有時你啲嘢好中意，你好難買翻一對咁合心意又易襯衫嘅鞋㗎。咁、所以我見到啱我就會買多啲咯。係係啊，同埋我學咗一樣嘢就係我會格價我咧而家。係 點樣咧？ 以前我去超市咧買嘢，我從來都唔睇價錢嘅。唔係嗱，唔係我大富豪啊，就係因為超市 大概都知幾錢啦。 超市你知道嘢貴極有個譜嘅，貴極你都係你 afford 到嘅嘢嘛。 或者你覺得超市佢都唔會特登標高你價啦。 超市啲嘢都唔會貴到幾萬蚊、過萬幾千嘅，你嚟嚟都係一百幾十嘅嘢啫。我哋買嘅嘢係咪咁？我所以我就唔理價錢嘅。好似屋企我用咗十年嗰滾廁紙，幾多錢我唔知嘅，藥膜我就知嘅啫。咁而家我會睇價錢啦，我學識去睇下啲價錢，對比一下嚇買兩罐又平幾多，或者買三樣又平幾多，即係我而家會學識。去睇價錢咯， 喂，呢樣嘢係好事嚟㗎，學識呢啲嘢。 我以前從來都唔睇㗎，你知唔知？係啊， 我發現係真係會有啲咁嘅人㗎，但係咧、你同埋咧，我發現咧，如果你真係講價咧，你輕輕地㗎咋，你用平常心。我發現啫，其實真係咁㗎。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唔會講價㗎喎。我每次買嘢都講價，最好笑係咧，有個朋友咧成日就笑，你唔好成日咩都講價得唔得？你好核突啊，你好老土啊咁同我講啦。跟住之後好啦，我啱啱啫嘛， 其實我覺得唔核突㗎而家。 係啊，你知唔知我上個禮拜啊，跟住去見。心头好一个玩具啦，咁啊跟住之后话要去睇下咁样啦，咁我陪朋友今晚经过，咁我自己最经过循例嘅啫，我话请问几多钱啊？跟住之后嗰个人讲完个价钱，当80蚊咁计啦，我话咁啊，你可唔可以平少少啊？咁样啦，你就讲一句啫嘛，人哋好啦，我平10蚊俾你啦，即系就系其实大家都系嗰个就系你问一句唔得唔冇嘢，如果系你问完之后得咁啊，大家又开心，人哋又即系可以卖走嗰样嘢，你又得到心头好。 我成日去街市买餸都系噶，嗰啲菜啊，譬如萝卜啊、莲藕咁，我都唔知几多钱噶。其实买咗咁多年，跟住嗰日我又多口，佢话22蚊，我吓咁贵嘅咩？原来跟住收少你20蚊，20蚊得啦咁。 系啊，又或者齐头得唔得啊？咁咪唔得咯。系啊，大家都开心。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火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 马来西亚有人权组织入禀法院，挑战政府遣返过千名缅甸人的决定，获法官批准举行聆讯。大马政府上个月不理会法院的临时禁制令，遣返1086名缅甸人，他们坐缅甸三艘海军舰艇回国。人权组织担心被遣返的包括寻求庇护人士以及逃避迫害的难民。大马移民局声称被遣返的是非法移民，而且是自愿接受遣返。人权组织认为在被逐出境人士名单上，最少三人向联合国难民处登记以寻求庇护，亦都有17名未成年人，他们至少有一名的父母身处大马。律师认为即使法院裁定政府行动违法，早前被遣返的人不太可能重返马来西亚，但可以制止政府再次采取类似的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76点，升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2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3，加元1.263，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96美元，卖出1716.4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明天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明天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明天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CIBS 听有声小说，听香港文学十三邀。 丹顺马与怀乐台的对目，你知道吗？鳄鱼是很悲惨的动物，因为它们不可以同时接吻和拥抱。 听本土剧作，听港剧港剧。 浮生若梦但家情， 水上人但家人，渔民都是香港人啫，受不受人尊重就看他们怎对人和做什么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继续敏感时刻，溜溜， 冇错。莫莉，我想问你一样嘢，如果一世人，你以后只俾你食一样嘢，你会拣咩食啊？ 可唔可以唔好咁阴毒？ 净系食一样。 系啊，如果你一世人以后只可食一样嘢，你会拣乜嘢啊？ 我真系谂唔到啊！我咁样问自己，我都唔知点拣好啊！ 头先我闪过一下，一定系炸嘅嘢食嘅。 系、啊， 但我谂下 咁咪好热气咯，咪一生。 唔系咁嗰一样嘢可以，你头先话可以食啊嘛，冇讲个后遗症啊嘛。咁我会谂呢、這个，但系我谂下谂下都系唔好啦、 啊。 你食炸嘢嘅时候咧，你头一浸系真系好好味，好香脆。食、啊、得多嘅时候，你个口会歪嘅。 系。 咁所以我哋谂下谂下，其实。每一样嘢我食完之后食得多都歪，因为我双子座啊嘛。 系啊， 我真系食唔可以就咁食一样嘢嗰啲人嚟噶。 我都系啊，你知道我哋双子座要多变化噶嘛， 啊、 就食得多耐一样嘢就会觉得闷噶嘛。 虽然我成日话好中意食饭，但 系 饭我食得多，我一定用唔同味嘅饭。 我如果真系一定要我拣咧，我唯有拣，我会拣咖喱咯。 系 啊， 系 即咩咖喱都得噶啦，你俾咖喱我食啦，或者我会拣薯仔，因为我中意食薯仔咯。 如果系咁讲，即系原来嗰一种种类啫，只系可以拣唔同味嘅话咧。咁我拣饭啦，因为我会想 斋食白饭咯，咁你咪 可以噶， 你得噶， 得噶，但系我一定要有好多唔同嘅汁，即系譬如我今日食排骨饭啲甜豉油捞饭，唔食餸，我好中意噶，其实我撩走晒啲排骨同埋凤爪噶，可以。 我成日都唔食饭噶，你知唔知？ 我唔得噶， 我得噶， 我饭怪嚟噶， 我就系食餸噶，我系餸怪嚟噶。 跟住之后系啦，譬如话薯仔炆鸡，我要薯仔炆鸡啲汁就得噶啦。 吓，哦，即系汁捞饭你就得噶啦。 系啊，咩汁都得噶。 咁好易养啫你。 都唔系噶， 我煮做一味餸，就俾汁你啲，我食晒咪得咯。 所以我哋两个好 教，系啊，可以。等于细个我净系食虾饺咧，我妹就系中意食虾饺皮，我就食虾咯。 你知唔知我细个好蠢噶？细个咧即系 净系而家好正咩？ 咁又唔系，好过以前少少啦。咁话说咧，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咧，譬如我系好中意食头先讲排骨饭咁计啦。咁我咪话好中意食个饭嘅，跟住之后咧，我唔中意食啲肉啊嗰啲噶。跟住之后我就成日觉得，哎唔好啦，食咗啲肉先啦，食啲唔好食嘅嘢先。即系对我嚟讲， 好食嘅又翻。慢慢嗒， 系啦，但系当咧，即系你知道啲小朋友嘛，细个嘛，我食完啲肉之后咧， 就饱咗啦， 我食唔到啲饭，又或者应该咁讲，我头先话中意食啲汁，咁跟住之后你知啦，豉油嗰汁饭喺中间嘅堆噶嘛， 排骨凤爪饭多豉油唔该咁啊， 系阿妈唔会俾噶嘛，咁我就系拣逼自己食嗰啲唔好食嘅白饭，咁我谂住有豉油嗰啲咧就最尾先食， 慢慢食， 但我食完白饭之后，要食唔到呢个豉油嘅 饭，你咪真系蠢啦，仲话叫精我自己。 做乜嘢突然间咁问我 咧？系啊，因为我喺网上面睇到一个投票啊，就系、是、咧叫啲人咧就系、是、投票话，如果一世人只可以食一种食物，你会食啲乜嘢？咁啊嗱，呢个系外国人投嘅，唔系我哋中国人啦吓。咁、我觉得几得意，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佢哋一定系拣意粉或者 pizza 啦。 我唔讲俾你听住。嗱、我由第十五位讲起，第十五位竟然系雪糕啊！ 哦，即系佢哋选择啊，佢哋食雪糕。 我都中意食雪糕嘅，其实我其实食咗好多系雪糕啊，最近系啊。我好怕自己肥咗，嗱我但我就奉行嗰个168食料啦，我就八个钟头里面我有食雪糕有食嘢，咁我就之后其他钟数都唔食，我食咗几日雪糕你知唔知？ 真系 OK 嘅，我想讲嗰个 我觉得又真系 OK， 好似冇肥到， 系噶， 系，我觉得系得噶，即系大家可以试下，每日净系八个钟，有啲朋友净系六个钟添， 嗯，可以试下， 系啊， 外国人咧即系 因为我易啲啊 ，sorry， 系你讲埋， 我哋易啲嘅，我哋翻工时间， 我哋啲时间，因为我起身起得晏啊，即 系 可能翻工啲人就会难啲啦， 翻嗰啲朝九晚五嗰啲咪辛苦啲咯。全日都 系啊，变咗夜晚要食得唔食啦，净系日头要食好食啲咯。 系啦，咁啊，头先咧讲到第十五位，点解我都认同咧？就我哋普通亚洲区嘅人都好中意食雪糕啦， 系甜品，我哋都中意食。 其实佢哋外国人咧，佢哋癫到咧，即系我哋都系食一杯杯仔细杯，佢哋系一个个家庭装咁揽住嚟 食噶嘛。 睇电视， 我都系攞个碗仔滗两球咁样食噶咋，每日。 系啊，哇！我成日睇电视嘅时候睇到佢哋，哇！一桶咁揽住食。 我食咗几日。我都可以覺得有啲罪惡感都要停啦，唔俾自己再食啦咁咯。 所以我相信佢哋真係好中意食。 係啦，第十四位係沙律。 哦，係啊， 我沙律 make sense 嘅，我覺得外國人都中意食沙律噶嘛，佢哋就係嗰啲咩 green salad 啊、Caesar salad 啊，依啲我覺得佢哋成世食沙律都健康啊，我都 OK 嘅。尤其是外國嘅女性咯， 係我中意食 Caesar salad 嘅。如果俾我揀，我就如果一世你要我食沙律，我就食 Caesar salad 啦。 咁佢個汁又真係好食嘅， 係啊， 又係講個汁。 跟住第十三位就係芝士通心粉，即係 macaroni and cheese。 哇，我覺得好溜 啊！係啊，我中意食嘅，因為依個喺外國好興嘅，我讀加拿大讀書嗰時成日都有嘅， 係 啊， 我就算去到啲西餐廳咧，香港嗰啲咧，我都好少嗌呢啲。 但係好邪惡嘅，好肥嘅 macaroni and cheese， 但係真係好好食噶，我自己都中意食嘅呢個，呢個係我會成日食嘅嘢嚟嘅。跟住第十二位咧就係芝士三文治，即係 cheese sandwich。 咁我覺得我會加埋 ham 咯。係 啊，我覺得好齋擴擴得。 係咯，火腿之三文治就 OK 啦。 同埋我見到外國有好多三文治，唔知點解就咁擺一塊番茄，同埋一塊芝士，夾住個三文治。我心諗哇，可唔可以唔好咁齋擴擴？ 係喎， 可唔可以俾翻啲有啲濕濕地嗰啲肉嗰啲我？ 係即係有翻少少。火腿咁我都好啲啊嘛， 喺麵包 或者有蛋，嗱有蛋我就 OK 啦。 系麵包類嚟講咧，我一定要食有肉嘅喎。 嚇， 係啊，同飯又唔同嘅。 嚇， 係啊。 我麵包如果齋蛋沙律我得嘅，蛋沙律嘅三文治我好中意食嘅。 係呢個都 OK。 我自己成日都整嘅。 係。 咁第十一位嚟咧就墨西哥卷餅，即係墨西哥啲一條長嗰啲咧。 入面有啲可能辣嘅肉啊， 系啦，嗰啲叫咩 enchilada， 系咪 enchilada 叫系啊？有一条墨西哥卷饼， 墨西哥卷咯， 系啦，系咯，咁就我觉得呢个，因为喺外国啊美加啲地方好兴噶嘛，呢啲墨西哥食物，咁我觉得都好食嘅。 哎呀，你搞到好想食啊，好中意食， 即刻好想食嘢。 因为佢有个羊肉卷好好食噶， 系啊， 好中意食噶。 咁嗱，第十位就系你讲嗰啲啦，意粉啊 ，spaghetti 啦。 哎呀，我以为系头五位嗰啲嚟噶。 唔系第十位啊，意粉系 咁少。 佢因为其实意粉好多種類啊嘛，我就中意食長通粉嘅，係、 哦， 我就麻麻中意食意大利粉，即係 spaghetti 嘅，我中意食長通粉。 嗯，我每次唔同㗎，有陣時可能中意食蝴蝶粉，有陣時又中意食長通粉。我最近中意食長通粉，所以我自己去煮長通粉。有陣時好中意食粗嗰啲嘅肉扁、 哦、扁嘅 linguine 扁面 係啦，扁意粉係啊，我都中意食扁意粉。 有段時間好中意食天使面 嚇， 係我會 天使面好幼，我唔係因為我懶啊，因為食嗰啲長嗰啲意粉咧，你就要攞住個羹，攞住個叉喺度卷卷卷卷卷。食長意長通粉咧，就用一隻羹搞掂啦嘛，或者一個叉搞掂。係啊，咁你要食嘢有儀態噶嘛？個儀態係你要習慣成自然，你唔可以喺屋企就狼吞虎咽出對先有儀態噶嘛。 我喺屋企我未知狼吞虎咽，但係會刮 嘅。唔會嘅，我去邊度都習慣咗係咁啦。 我屋企會攞筷子食意粉。 有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亦不怎相比。 剛才Leo問了一個很惡毒的問題，就話如果世界上只能夠食一種食物，我食啲咩啊？ 一世以後喎，係真係好惡毒。 我希望嘅就係所有嘢都繼續可以俾我食，唔好要我對住所有嘢 say goodbye。啱啱聽過係我不想別離，佢係 J Dove。剛才咧就講緊一個關於外國人食物嘅排行榜， 係啊，票選嘅就係話，如果你一世人只可以食一樣嘢，就佢哋票選會食啲乜嘢？咁我哋數咗六樣啦，已經數咗去第八位啦，而家去到第九，去到第十位，而家第九位啦。第九位係麵包啊！ 哦，哎呀，系啊，外国人好中意食面包 的，我都好中意食面包噶。 我冇谂过外国人拣面包，反而如果系咁讲，我更加难数佢头五位系咩？ 系啊， 牛扒，牛扒其中一样。 我唔话俾你听，字慢慢数落，因为我成日都去食西餐咧，啲面包人嚟新鲜滚热辣，新鲜做咧，一攞出嚟我就食饱咗，跟住咧就食唔落啦。 系 啊，面包。饮汤咧，我又好中意嘅。 饮汤我中意，佢饮牛油又好味， 啊、 又饮啲橄榄醋啊， 橄 榄 油啊同醋啊，咁又好 好 味，系 啊, 啊， 我好中意食面包，我自己都，即系呢个我都得嘅，如果真系你讲一世食面包。第八位都是墨西哥嘢啊，系墨西哥脆片啊， 哦 ，nachos 啊， 佢哋好中意睇戏嘅时候食噶。 系啊 ，nachos 我好中意食呢样嘢。 我有段时间咧去睇戏咧喺戏院咧，系、佢有一个助热咗嘅芝士噶嘛，嗰一盎，跟住之后咧或者有啲牛油果嗰啲啦， 系啊，嗰、 那 个叫个 guacamole， 个牛油果做嗰个叫 guacamole， 跟住有个 salsa， 嗰个红红色嗰个酱，同埋有个 cheese。 系啦，但我就系食中意食 cheese 嗰个。 我中意食嗰个牛油果做嗰酱喎。 系啊 ，guacamole， 我觉得好好食。 系，我中意食 cheese 嗰个。 但系嗰个一定要自己做嘅，出边超市有现成买唔好食噶。 系啊，所以我就话喺戏院嘅时候我拣嗰个，所以我就唔好食，我一定拣芝士、那個。 戏院通常芝士啫嘛， 系 咯。 好好食噶。 我喺餐厅好食啲啦，戏院嗰啲真系差好远。 餐厅嗰啲直情一粒粒， 系啊， 果肉。 呢个系我又系喺加拿大读书到而家咁大个都好中意食嘅嘢嚟嘅。 我屋企整南蛮整呢个酱， 其实你买嘅其实其实唔难整噶，嗱、个 nachos 个底你好易买啦，超市有得买啦，喺上面嗰啲酱同芝士啫嘛，其实好多嘢落咗芝士已经好好味啦，你加埋上面嗰、那个 走音喎、 啊，那个红色酱 salsa， 或者加埋嗰个 guacamole 牛油果个酱，哇，用乜几好味 啊, 啊！ 我可以食呢个做一餐做饭噶，我得噶， 我唔得噶， 都其他乜都可以唔使食噶啦， 因为我只系觉得佢只系一个零食， 有啲餐厅加埋肉碎咧。 系啊， 佢通常好大碟嘅，你唔觉咁喺嗰啲美式餐厅度，系咯， 成盘噶嘛， 系、啊，系、啊、 大碟嘅， 系啊，我好中意食噶呢个。第七位你估系咩？呢、這个系大家都中意食嘅， 大家中意食甜品蛋糕， 系啊，炸鸡啊， 哇， 好独立嘅嘢又系， 外国人都好中意食炸鸡， 系外国人中意食炸鸡，我咁个炸鸡我觉得 OK 嘅，就系可以食一世嘅、炸鸡我都得。嗱、第六位你估中啦，牛扒， 哇，第六位先牛扒， 系啊，第六位牛扒。 哇！我真係估唔到頭五位係咩？你唔好話俾我聽係飯，外國人都唔食飯嘅。 我記得咗，要一路睇落去話俾你。牛扒咁，我覺得外國因為我自己唔食牛啊嘛，咁所以牛扒對我冇乜意思。 但 係 我知道好多外國人好中意食牛，佢哋真係一餐牛咧就已經得㗎啦。 食 嗰塊 食一塊好貴牛扒添，有啲成千蚊一塊。 系 咯、 啊，即系我就会觉得吓呢、个反而唔系头五位， 啊、我 真系谂唔到。 我试过我有朋友嚟我屋企要食牛扒，我买咗块好贵牛扒，死啦！我平时唔食，我又唔识煎，我上网睇咗几多个， 大概几分钟， 系啊，又跟住煮完之后又要摊几耐先俾人食，我慢慢去咁样学，因为我冇整过牛扒啊嘛， 系， 嗰次第一次整 啦，佢 O K 嘅，系 咁就得啦， 总之唔好咁熟就得噶啦，但系嗰人又中意食熟啲， 哦，系啊， 系啊，通常人中意食生噶嘛， 你咪摆台牛耐啲，等佢。等佢慢啲熟咗，俾啲、熱熟佢。 跟住第五位就係中式食物，即係中餐啊！外國人中意食中餐喎、啊，原來可以。 我冇諗過牛扒反而 第六 即係冇 低過中餐啊！原來係啊， 不過佢哋好中意食咕嚕肉啊嗰啲。 係啊係啊，因為香口嘢啊嘛，或者炒飯啊嘛，炒面啊嘛，咁因為我覺得牛扒佢哋可能食得太多啦、哦，中式食物食得少啲嘅。 咁講有壽司喎、啊。 唔知喎、 啊。我見因為好似好多外國，尤其是啲美國嗰啲，成日話好多壽司好貴㗎嘛。 嗱，佢哋都係中意食中式嘢同墨西哥嘢多喎。而家咁樣睇，係第四位係呢個我都好中意食嘅炸薯條。 哦，誒、薯條， 我超中意食薯條㗎，我係。 系，因为我喺度谂啊，薯条炸啊，咁炸鱼咯， 系啊， 炸鱼会唔会系头三位啊？如果咁讲， 唔系， 都唔系， 系啊，炸薯条我真系好中意食，因为我发觉我每次去美国加拿大做嘢咧，啲薯条系特别好食嘅，香港系冇佢哋咁好食嘅， 系咪特别粗啲噶系嘛？ 粗啲啦，同埋可新鲜啲咯，觉得佢哋。 但系嗱，好奇怪嘅，即系如果系俾我嘅话，咁啊主菜梗系食牛扒、食意粉、食面包， 啊、 你点会拣薯条噶？ 咁你谂下薯条加啲芝士嗰啲咧，都好食 嘅。都系啫，但系突然间就令到我都 有啲加啲汁嘅，加 gravy 嘅嘛，外国人 系令到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有少少似外国人。你记唔记得我一开头你问我嘅时候，我食炸嘢？ 系啦、啊，系啦、啊，咪啱、啊、你呢条几多炸嘢啊？系啊，第三位就呢、這个。大家都諗到啦，漢堡包。 哦，誒、這個似 係啦，唔出奇啦，漢堡包就、第二位都係墨西哥嘢。 嚇、啊，咁多墨西哥嘢？ 墨西哥夾餅即係 taco。 點嘅樣㗎？ 即係依塊餅啊，依塊咁嘅形嗰個餅，中間有啲嘢。 哦 即係一塊圓形嘅餅夾埋咗咧， 我知邊啲啊，跟住中間有 一個叫 taco， 係啊，有啲菜啊，有啲餡啊，有啲肉碎啊，嗰啲咧番茄啊、芝士咁咯。 佢係咪問緊某部分人咋？有咩理由呢一個反而會係第二 位、 啊？ 唔 係 喎，我如果問外國人咧，美加啲人即係北美洲嘅人係中意食 taco 㗎，係 㗎， 係啊， 中意到佢寧願放棄牛同意粉。 佢有牛扒，佢都上咗榜啊！不過依個係第二位喎。 係啊，所以我就話， 哇，唔 係。 不過你諗下，你要諗下北美洲都好多南美洲人喺度、 啊， 你唔好忘記。 咁係。 亦都有好多我哋亞洲人。 你啱。 係啊，所以真係唔知道有啲咩人做咗依個投票㗎。係。 好啦，最後第一位。 第一位嗱，我哋香港人都成日食嘅依樣嘢。 嗯。 你估下？ 炒飯。 唔 係 啊。 中式西式嘅。 依、這個你頭先噏過㗎啦。 我噏過啲咩咧？炸魚。 唔係。 寿司 不是圆氹袋的 蛋 pizza、 哦、我都说我冇脑啊！ 我发觉 pizza 真系全世界都好多人中意食嘅嘢，我自己都好中意食 pizza。 系 系啊， 唔怪之咧，溜溜有一次有讲过咧，就系话全球啊，再嗌外卖嗌得最多种类系咩？ 都 係 pizza， 都係 pizza 喎。 係啊，全球因為我哋全部人都中意食。 因為 pizza 有好多口味嘛，又可以。 係啊。係 喎。 唉，好。你 講到食嘢，而家好肚餓添。 係啊，同埋搞到好想去旅行啊，去食當地啊一啲特別嘅好味嘢食啊。 自己煮啦，而家個個都變廚神啦，逆境之下。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像似处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网也冷藏，早知该跟你乘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 从前学你歌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最 我问你个问题啊， 咩啊？ 喺丹麦里面，系咩美食系最紧要啊？ 丹麦咩美食？ 系啊， 唔知 系咪雪鱼嗰啲？我上网睇到， 唔知啊，咪鲜啲乜冰嗰啲？ 系啦，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话俾你听， 咩啊？ 一定系曲奇啊！ 白痴，烂 get 王。 啱啱听过系 Fiona 嘅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转个头咧咧有情牌有。 有我一个朋友 Tony Ho， 佢喺呢个拆楼专家，记住系拆楼，唔系拆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卫生署在接获一宗怀疑童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异常的事件报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1岁男子上星期三接种科兴疫苗，三日之后不适，寻日到急症室求诊，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现时情况危殆。卫生署会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疫苗接种率较初期下跌，明白市民的忧虑，但应该由专家判断严重个案是否与疫苗有关。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认为，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的比例并不算高。政府将四座大厦同三个工作场所纳入强制检测，要求上个月24号至到3月9号期间，身处相关地点超过2个钟，或者工作同执勤人士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检测。被纳入强检公告的住宅大厦包括粉岭轩晴间第一座、东涌蓝天海岸第一座、西营盘星辉大厦同北角康威大厦。工作场所就包括观塘创纪之城一期、渣打中心8楼、渣打银行、铜锣湾皇室大厦35楼、安达人寿香港、大埔丁角路同南运路交汇处、土木工程拓展处、公务区域试验所。当局听日会在西营盘李星街游乐场增设流动采样站，位于鲗鱼涌社区会堂停车场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至到星期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访问，她在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专访中说，目前的时间表是未来12个月内必须完成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林郑月娥指出，任期在明年6月结束，按照下任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目前剩下1年时间，特区政府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再进行本地立法，再安排选举。林郑月娥接受央视专访时说，对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感到高兴，可以用圆满来形容，可以保证政治安全，未来会把握好国家规划给香港的机会。英国皇室高层据报召开危机会议，讨论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在日前播出的访问中提出的指控。英国广播公司的皇室记者说，白金汉宫不会急于评论。王储查理斯到访伦敦一间疫苗接种中心时，被问到对访问的看法，查理斯并无回应。哈里夫妇早前接受美国名嘴奥花云费专访，梅根提到他在怀住个仔阿奇的时候，皇室里面有人担心他个仔的肤色到底有几深。哈里其后澄清，有关言论并非来自英女王或者菲立亲王。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027点，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6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3，人民币6.508。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51美元，卖出1,715.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多云，气温介乎19至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闹闹 茉莉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闹闹友情牌。 又嚟到11:30嘅撩撩友情牌呢个环节啦，撩撩。 冇错，我今日呢个嘉宾咧，其实咧系我啲朋友嚟嘅，咁、我就成日咧都同佢食饭啊、倾偈啊、饮嘢咁嘅，但其实一路都唔知佢做乜 嘅。 咁我早两个 朋友 系我唔八卦，你明唔明？但我隐约实成日听佢哋倾偈讲嘢，我都知佢做关于建筑方面嘅嘢嘅。咁啊，早两个月我咧就八卦问佢老婆：，哇，其实咧你老公做咩嘅啫？ 点解你唔直接问佢咧？ 唔知道，我通常同啲老婆好傾啲嘅，你明唔明？咁啊，跟住問佢老婆話：，其實你老公做咩嘅？我老公拆樓嘅咯。我話：，啱啊，拆樓上嚟做呢個情牌嘉賓咯。我覺得因為拆樓我哋好少接觸嘅，我亦都冇做過拆樓嘅朋友，咁所以咧就請咗我今日呢位呢個情牌朋友上嚟啦，就叫做 Tony。 Hello，Tony， 你好， 歡迎你。 係咪好多家庭廣闊咧？幾多唔同職業嘅朋友？ 係啊，每一個仲要令到我都好好奇。 係啊，我都好好奇佢點樣做拆樓㗎、 啊。你知唔知我咁啱就係最近咧經過旺角咧，旺角有個好似係水務處嗰度咧，跟住佢唔知重建啊嘛，我明明知見佢圍板咁，我冇理佢啦。隔咗幾個禮拜之後又係冇理佢啦，跟住之後無啦啦早幾日咧，上兩個禮拜啦， 就成棟樓唔見咗啦， 變咗成平地喎， 係喎，真係好神奇。我覺得拆樓，譬如有時嗰啲哇50-60层嗰啲點拆啊，咁你幾層都話易拆啲啊嘛，係咯。嗱，第一樣嘢我想問下 Tony 先。你點解會做成日拆樓呢行？係咪屬於關都係屬於建築界㗎啦？ 都係嘅， 係啊。咁你哋公司係咪會叫做建築公司㗎咧？ 都可以嘅，都係建築公司， 都係建築公司嚟嘅。 冇錯。 咁你哋係拆卸㗎嘛？咁同樓宇工程有冇分別啊？ 都冇乜分別㗎咋。 哦，真係㗎，都係會 叫工程一部分嚟嘅。 係。 哦，即係你拆同起都係屬於工程一部分，即係前後嘅唔同嘅工作啫。 但係讀嘅係咪都係讀同一樣嘢㗎？ 通常都是讀工程嗰邊嘅， 哦， 讀工程嗰方面嘅嘢嘅， 係即係 建築啊、工程啊咁樣， 嚇，即係同 architect 嗰啲咁，係咪有類似㗎？ 都可以嘅，都係係啦，冇錯啦。 係有冇咩特別嘅需要或者學識或者學歷啊咁㗎？ 佢都冇乜特別嘅，你都係要讀相關嘅行業啦，譬如你讀師傅啊、Archie 啊嗰啲啦嚇，就好啲啦。 咁多唔多人做拆樓呢一行㗎？因為起樓嗰啲就 喺香港，喺香港 拆樓就做嗰班就少嘅，都係來來去都係識嗰班嘅，個圈子比較細嘅。 但係香港好唔保護古蹟㗎嘛，好多樓都拆曬㗎啦。其實你哋好忙㗎喎。 係㗎，係㗎，係㗎，好多古蹟都要做保，即係做保育啦嚇，即係咁講啦嚇。咁所以有啲就唔做嘅。咁但係如果拆樓，有啲會牽涉到保育嘅都。 我講翻讀書嘅時候先啦。讀書嘅時候咧，我想問一下啦。頭先你都講咗有幾個範疇，你哋一定要讀噶啦。 你係咪預咗會入行先去讀書咧？定係 唔 係 嘅？ 係啦，你原本係諗住做啲乜嘢而去讀呢一科？ 因為我屋企係做開嘅。 哦， 好多年前都已經做噶啦。 哦，即係你要繼承咗爸爸嘅工作。 冇錯啦，冇錯啦。 但係你係咪一早要知噶啦？所以你 唔 係 㗎。我以前係喺外國讀書就讀工商管理。 哦， 係啦。咁就翻到嚟咧，爸爸都年紀大啦，咁啊要跟啲嘢啦，咁啊 that's why 我要去讀翻 個 相 關 嘅係啦個課程，咁就屋宇署因為個牌係拆樓牌嘅，屬於拆樓嗰邊嘅，咁我哋就去讀完，跟住就去考啦，考翻。 咁個牌咧係咪點樣攞㗎？係咪要 renew 㗎不停？ 要㗎。每三年要一次， 哦，系噶， 每三年一次。 我以为好似工程师嗰啲一世嘅根。 以前好耐之前就系，即系好廿零年前都系噶啦。但系依家转咗，即系嗰阵时就转咗制啦 吓。 就本来一个叫 building contractor 嘅 general 嘅 building contractor 可以，做晒地盘平整啊、地基啊呢样可以做晒嘅。咁但系因为个政府就将佢分开晒一橛橛，分开咗几个牌。咁拆楼系其中一个牌嚟嘅。咁就要去政府度攞啦，要合资格啦。即系读咗相关嘅课程啊。因为监管比较严咗噶。 咁我想問你話三年就要 renew 一次啦，點解係啦？點解反而你呢一科就一定要 renew， 其他又唔需要咧？ 都要嘅，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嘅， 三年就全部都要 啦。全部每一個每一科 點樣去 renew 啊？咁 係咯？點同埋因為啲乜嘢而咁樣要 renew 法啊？ 你到咗期就要 renew 噶啦。即係譬如佢睇下你有冇犯過事啊？有冇勞工署啊、勞工法例啊、非法移民啊？咁即係 請啲非法勞工啊， 咁即係一路都會睇嘅，即係睇下你有冇俾人告過啊咁先至俾再 renew 嘅。 咁但係頭先聽你講，原本讀工商管理啦，跟住之後中途出家就因為繼承父業，所以讀呢一科，會唔會冇興趣嘅情況之下再讀呢一科係更加難嘅呢？ 都 OK 嘅，都因为都 细个已经灌输咗啲知识俾你， 要搵食噶嘛。 佢话五岁，佢话我咁样听，五岁已经跟老豆出地盘噶啦， 咁危险。 系啊， 系啊， 系。以前啲法例冇咁， 系你知佢唔后生噶啦，几廿年前啫。 我后生。 嗰时冇咁法例规管啊嘛， 系。 而家讲当然又要一定要戴头盔，又要着咩安全嘅措施 啊，系啊，安全嗰方面系比较依家系。好咗好多啊！因为之前都好多，你都听过系有意外发生，就以即系变咗依家个政府监管得好好，所以引致到依家都好多即系课程啊，即系你读啲书啊，咁样去 upgrade 自己啊，去做呢个。 咁如果拆楼呢方面嘅工作咧，其实系咪通常？是一啲發展商，譬如買咗笪地或者收咗一啲舊樓，就要聯絡你哋係要拆樓啦，係咪咁？ 都係嘅。 個程序 要個程序又揾咗個職師先啦。你買一層，即係買一塊地或者買一座樓，我想去再重建，咁啊要揾職師啦、工程師啦，咁去做個 proposal 啦，去點做啦咁。跟住出 tender 啦，去俾我哋去落標去做啦。 哦，都要落標嘅，即係有其他競爭對手嘅。 要噶。 哦，即係私人都要落，都係落標。 私人都要，政府啊、私人啊、房署啊嗰啲都全部都要落標。 係。咁我想問下拆一層樓嘅程序係點啊？因為頭先我哋一開頭都講啦，嘣一聲，我哋好似冇發現嘅情況下，佢唔見咗，得翻平地。 因為我哋成日喺網上面睇到啲片咧，嗰啲片咧就好似嘣咁啊炸咗落嚟，就成棟冧咗落嚟噶嘛。 但我哋又冇好少聽到 但香港就成日都拆樓㗎啦，但我哋又冇見過去炸佢㗎嘛，但啲樓又拆得好快喎，突然之間就唔見咗㗎喇喎。咁我想知道拆樓個過程係點呢？由上拆落嚟定由下咁拆㗎呢？ 應該唔會下啦，一下咪冧咯，係咪？ 我聽過有人講過話有個圓球一嘢飛過去，跟住整冧棟樓。 係卡通片嗰啲。 真㗎，佢話好似話我上網睇佢資料話九龍城就係咁樣拆㗎，係啊，係咪真㗎？ 係以前係咁樣嘅。 哦， 我細個嗰陣係咁樣啦。 係、 啊，爸爸帶我出地盤咧，就係、是、見到咧嗰部係好大部吊機，吊咗個我哋叫中槌喺個腳。 哦， 係啦，咁就有上面一路落， 嗯， 咁啊。一路打落樓底㗎喇，一路中中中到個菜爛晒為止㗎喇。咁依家唔俾用㗎喇，依家。 係㗎。 唔俾好耐㗎喇。 因為太危險定係 太危險啦。 危險係喺邊呢？ 有時可以打橫揈。 哦，都揈歪咗。 有一個巨型飛馬流星錘嚟㗎 嘛。係啦，咁揈呢有時呢就聽佢哋講呢，即係好多啲老前輩有時講呢就可以揈咗人哋間屋裏面㗎。 哦。 哦，唔小心揈錯咗。 係啦。又或者中落嚟嗰陣時候呢， 因為一揈嗰個角度你好難控制嘛。 係呀。依家唔俾用㗎啦。好少好少。 咁而家用咩㗎呢？ 係囉。 依家係用機械啦。即係見到用啲炮機啊！ 咩叫炮機啊？ 即係嗰啲我哋中文叫英文叫 hydraulic breaker 嗰種。 hydraulic 即係油壓， 即係油壓嘅， 係啦，油壓嘅炮機啦，係啦。 哦，點係點樣？ 點樣樣係啦？點樣 喺街有時見到人做馬路咧，嗰啲 哦坐地坐， 即係好似噔， 係啦係啦，冇錯。 咁由邊度開始去坐佢咧？ 樓面啦。 樓面即係 最頂嘅最頂嗰層啦， 即係由頂拆落嚟嘅， 由頂拆落嚟嘅。 哦， 咁要拆幾耐啊？平均一層樓？ 好難講嘅，睇個地方大細啊，有幾高啊咁。 其實係咪譬如五十樓就一拆變咗49，由49個48， 係啊，逐層拆嘅。 咁即係越高嘅樓層，你哋都係照咁樣拆嘅， 全部都 係咁拆樓， 係啦，八十樓。 但嗰部機點上到咁高咧？ 搭 lift 咯。 有 嗰部機唔細㗎啦。 有啲就啲大吊啊，啲吊機啊，你見到有啲大吊咧， 吊到去80樓咁高可以。 嗰啲唔得啊，有啲十零樓嘅咁個噸數如果輕嘅咧，十零樓都可以吊到上去嘅。 係。咩？我見過啲大學外牆啲叫咩天秤啊？ 嗰啲唔係，嗰啲有隻叫做Derek， 佢哋叫做用 Win 紙啊，咁就人字架咁成好人字咁啊，見到就慢慢咁扯佢上去嘅。如果太高嘅話，係就用嗰個方法， 就由上面咁縫就坐佢啦，就坐落去啦， 係啦， 咁一路就坐到落底啦， 坐到落底啦，冇錯， 就咁嘅咋。 系噶， 咩楼都系咁拆噶啦， 咩楼都系咁拆噶。 喂，我想问咧， 咁 但系 拆完第一层，即系譬如18樓拆完，咁 七楼咪变？ 17楼，但系有好多18楼嘅嘢噶嘛，咁我点样清咗佢？即系个程序系点啊？我冇理由揼完之后就继续揼， 一路堆落去咯，可能堆咗变咗6层楼高嘅都。 佢依家就开一个窿咧，就1米乘1米嘅， 吓 限住噶啦，依家 一米乘一米好窄 嘅 啫， 系好窄嘅咋，或者用 lift 窿吓。即係有 lift 就用 lift 咯。 哦，每拆一層就清啲垃圾落， 清垃圾落去，但直至到清曬為止。 哦，但係咁樣大概幾一日裏面可以拆幾多層呢？因為我發覺啲樓好快出聲就唔見咗噶咯。 你譬如啲舊樓一咁嚟計啦嚇，咁大概5至6有一層啦。 5至6 日先拆到一層， 人手拆嚇，人手拆。 哦，咁你話要用嗰咩 hydraulic 咩？ 如果 hydraulic 嗰啲咧，譬如你快咪4-5層咯，睇佢面積嘅啫。 哦，即係都仲有用人手拆樓。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點解 用啲咩先？ 點解要用人手唔用嗰個機器咧？ 幾時先用機器？幾時用人手咧？ 機械通常咧就係因為佢闊啊，因為有啲樓面係俾唔到你。即係落部機落去啊！ 哦，即係唔夠空間。 係啦，即係譬如 即係一個細個樓嘅單位。 譬如一部機坐喺度，部機坐喺度，坐喺樓面，你左右前後要有2米嘅距離。 哦， 即係你要即係至少有2米嘅距離。 即係太細面積嘅樓面就用唔到。係 啦，咁你譬如擺緊喺度啦，你都唔夠啦，咁你個可能跌落個窿度，或者跌落條邊，或者跌落街咁，你唔得噶嘛。嚇！咁所以佢限制咗你嗰個。即係可能你擺唔到機咁，要用人手咯。 係。 咁會唔會話有啲危樓嘅話，就一定要用人手？因為如果你再用機嘅，佢已經危樓嚟噶咯喎。 呢個 係 噶，係噶，都係用人手嘅。 哦， 真係仲用人手拆樓，我真係冇諗過喎。 人手嘅話係點樣拆咧？我自己逐個揾錘仔揼佢定點咧？ 哦，你用嗰啲風炮，即係你見到人做馬路，揸住支風炮喺度打。 哦，即系嘣嘣下，系啦，嗰 啲，系啦， 转嗰个转地， 系啦，地下嗰啲吓。 哦，但系我想问下啦，会唔会话需要加固咗个底层先至做上面咧？因为如果危楼嘅话，你真系唔知道佢几时冧嘅，你仲喺上面作佢。 要噶，要噶，要我哋做嗰啲单顶啊，或者更加重型嘅顶，佢 頂住個樓面，係啦，跟住可能要鋪曬啲板啊，喺個頂個面啊，即係托住個樓面啊，咁先至慢慢一層一層去拆咯。 咁、你哋點樣評估佢係危樓呢？ 要工程師就先知道點樣叫危樓啦。 即係你哋唔會話一眼望到閂曬售就係危樓啦。 有嘅，冇曬天花啊，咁啊，啲鋼筋出曬嚟啊，係 咯，有嘅。嗰時我爸爸都 有教你 遇過有咁嘅情況， 係點咧？ 可唔可以俾貼士我哋咧？ 就係、是、好多年前啦，成四五十年前噶啦，啲事嚇。咁、就佢話入到去睇，咁就因為有電話俾佢話。聽到有啲嘶嘶喳喳嘅聲 音，好似鬼故咁啊！ 咁我爸爸咧就趕去啦，咁趕去已經好多啲政府啊啲人嚟曬啦，已經咁啊入去巡睇咩事啦，咁咁呢座真係危樓嚟嘅。咁佢話一出到嚟咧，就成座樓就冧咗落嚟。 哦， 有試過 出咗嚟就冧，如果佢行慢一步，咪 係啊， 會受傷， 係好危險嘅。但係我相信依家香港又冇啲咁嘅問題嘅，暫時都即係如果你唔好話好似早輪喺紅磡有單。 是那舊式唐 樓，咁嘅唐樓咁樣啊，拆咗條柱啊，咁咧就佢其實都好安全嘅，暫時都。 哦，即係其實對上嗰次係因為人為嘅意外嚟嘅，嗰、那個突然間冧嘅話，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嗰一單故誒嗰一單事故嚟聽下？ 嗰單事故我都唔係好清楚嘅啫，其實 係 係啊，都係爸爸係咁講俾我聽，咁又件咁嘅事，咁啊好彩咁樣。 哦， 係啊。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拆樓咧，裏邊要唔要清空曬啲雜物，定係有得啲雜物喺？ 要㗎，嗱，你要首先要清。 譬如有啲人搬走咗，我啲台啊、凳啊，全部喺度㗎。 要清曬啲雜物先。 哦，即係真係得翻四邊牆。 啲五金嘅嘢啦，譬如電線啊，雜物啦、啊，同埋有一樣最緊要就係清咗個石面，有冇石面喺裏面？ 石面，我哋喺邊度見到㗎？ 石面喺邊度見到？即係一間 有啲石面瓦咧，都係隔熱啊、 隔熱、隔聲嗰啲啊。 係啦。 就喺啲屋頂、啊， 係啦，有啲熱水缸又可能有啊，地板可能有、啊。 點解要清咗啲石面先啊？ 因為吸得太多咧，你個肺咧會積住喺度咧。 哦，係啊，係啊，對身 唔得 㗎，有害健康啊， 係啦，冇錯啦。 但我想問一下啦，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話要拆樓有咁多呢個要注意啦。嗰啲頭先講粉塵啊，又或者啲噪音啊，係咪你哋都要好控制得宜嘅咧？ 係嘅，要嘅，因為佢都係譬如。隔離可能會投訴你嗰個噪音，拆緊嗰陣時候噪音，我哋要處理。嚇、同埋我哋有個啲員工啊，有個安全嘅距離。嚇、個環境去到減低個噪音嘅。 喂，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啦，香港啲樓咧起得咁密，貼住噶嘛？譬如我隔離兩等新樓，得中間等係舊樓，你點拆佢啊？你隨時會作壞埋旁邊嘅喎。香港啲樓咪啲牆都黐到冚曬嘅。 就算你用機拆咧，你都係要用人手嘅嗰邊。如果係有咁嘅情況，係、即係慢慢執，慢慢執，因為你震盪啊，可能震咗人哋隔離。 係咯， 隔離可能裂曬幅牆啊，咁又係唔得。 係。 既然今日 Tony 喺度，我又想問啊。其實就咁嘅。我頭先聽你咁講一埲牆咁有啲大廈係會黐住另外一棟噶嘛。 係啊。 咁我拆嘅時候，我成日會認住。喂，咁就算你冇拆到我埲牆都好，你咁樣震法，會唔會我棟樓都變危樓咧？就點解我突然間咁諗咧？就因為其實咧早排咧，我諗五年前、八年、五年前、六年前啦，我屋企就勁多人成日裝修，佢個裝修係令我覺得恐怖，唔係以前我哋之前見到嘅裝修嚟。佢係每次我瞓瞓下覺，我成間屋好似地震咁震到醒咗，係令我驚嘅。跟住啲牆有啲裂嘅、咁係咪佢會拆冧我棟樓咧？即係就算裝修都會整爛我棟樓嘅咧？ 如果你咁嘅情況咧，就最好咧就係當時揾政府個部門 哦， 行屋宇署啊嗰邊係啦，投訴咗先 哦，即係可以 check 嘅呢啲都係 佢有個叫 vibration test 嘅 哦， 係啦，咁佢會mon 住你嗰個震盪有幾多啊？同埋有個如果你覺得嘈，咁你就要有個。那個、 分配 係啦，分配機幫你去睇、有幾嘈啊，咁、佢會同你慢慢 check 嘅。 係咪？但嗰啲牆貼牆咧，真係點樣拆咧？你要好有技巧咧。 係咯， 因為你起好咗係黐埋幾廿年噶啦嘛。咁突然之間又要分開佢喎。 係咯，隔離嗰棟樓會變危樓咧。 係咯， 都唔會嘅，都穩陣嘅。 嚇、會唔會拆？拆到見到隔離個屋噶 ？會㗎，會㗎，會㗎。因為有人會借咗你幅牆啊。 哦，點樣借咗幅牆啊？ 因為好耐之前都唔知點起㗎啦，啲樓都。其實你咁多年歷史啊， 因為你睇到啲舊樓係貼住曬密實，逼到係冇。 係啊，佢可能會借咗你幅牆，可能。 哇！我起少一邊牆添，用你埲牆做埋我埲牆咪得咯。 係啦，冇錯啦。 啊，真係啊！ 係㗎。 哦。 可能你攞你幅牆嚟掛住咗櫥櫃喺度，咁樣喺度你拆嗰陣時候，你連個電人個櫥櫃都拆埋。 哦，即係 變咗係兩層樓得一埲牆，而唔係各自有一埲牆。 係啦，冇錯，應該就中間有幅牆喺度嘅。 應該每人有埲牆， 應該有幅叫做 一埲牆做咗兩個屋， 有幅縱牆叫做party wall。 哦，咁、我如果我係一個平民，我可唔可以申訴噶？ 可以， 因為我買嗰時我唔知噶嘛。 係啊，你唔會知噶喎，隔離唔拆樓你唔會知噶。 係咯， 原來你個櫥櫃掛緊咧人哋埲牆喎。 係咯， 嗰邊拆樓你咪得個窿咯。 咁我點申訴法啊？ 今日成個窿出曬嚟， 你都係要揾屋宇署嗰邊嘅， 哦， 即係通知佢，即係話俾佢聽，喂，我咁嘅情況點樣咧？咁係嘛？ 會唔會佢拆咗我先知㗎？ 但係依啲嘢一日你一日唔拆唔知㗎喎，佢隔離棟窿拆咗，原來你係成埲牆係冇㗎喎。 你唔可以拆㗎啦。你唔可以拆 噶， 系啦，要停，要停喺度噶啦，系啦，咁啊，直至到 幫人起翻埲牆， 系啦，冇錯啦，就喺人哋隔離嗰邊起翻幅牆，嚇。 咁點解有啲木人士會頂住啲牆嘅？ 係啊係啊，我見到啲樓，譬如兩邊 嗰啲舊樓 中間拆咗，兩邊咧就有啲木咁撐住佢噶嘛， 得唔得噶？ 依家就係用一啲叫斜撐，係 啦 係 啦， 係啦，依家用用金屬噶啦，依家就以前會用木。 咁即係等到樓安全鞏固啲，係 啦，就鞏固。 當你起翻佢唔會冧到嘅時候， 因為下邊有個大石屎墩喺度嘅。 哦， 做個石屎墩喺度嚇，撐翻住個隔離嗰層樓 嘅。喂，我又想問一下啦，你由頂拆落嚟，咁通常我哋香港啲樓都有打地基噶嘛？ 嗯， 咁點拆落去嗰啲地基度，定係唔使拆㗎？ 唔喐得㗎啦，我哋拆到個平台 平面平係啦，即係地下位。 地基就係地基個牌啊去做㗎啦。 哦，但係個地基要唔要拆㗎？ 地基我哋好多年前就可以俾你拆。 哦，咁如果我起新樓嘅時候，咪俾個地基阻住咯？ 起新樓嘅時候，咪地基嗰邊做咯。 哦，即係另一個部門做嘅嘢。係 啦，係啦，地基嘅牌啦，同埋跟住再起樓啦，起樓有另一個牌啦。 哦，即係分工分得好仔細啦。 係啦，冇錯啦。 哦，因為我試過住舊樓，我好中意住舊樓噶嘛，尤其是啲唐樓。 闊落啊嘛。 我試過搬屋嗰時，即係俾人收咗樓咧，成等樓。咁我諗住，切，我都搬啦，乜鬼唔可以嘢抌曬裏邊啦？我而家先知原來要清曬咯。 要㗎，一定要。係 咯，我諗住佢都拆㗎啦，咪一嘢就拆咗佢，咪連。 我哋試過成個山咁高啊！即係去到個樓頂， 拆完 唔係係清垃圾啊！啲人流曬垃圾喺度， 因為我都會咁諗， 係去到個天花板咁高啊！好多單位都係。 我諗住你都拆啦嘛，咁我咪唔使搬多啲嘢，唔使清垃圾啦，喺裏邊等你哋拆樓咯。 尋寶啊，裏邊 真係㗎，尋過啲乜嘢啊？ 試過有成兩三萬蚊喺本書裏邊。 哇！咁呢個我記得咗，你哋又好仔細喎，咁都俾你發現到喎。 我諗你唔覺唔覺， 因為掟得多，咪掟出嚟咁散開嘅，點會有錢嘅咧？ 哇！又令到我哋覺得哇，好得意喎！ 尋寶啊，裏邊好多嘢執㗎，裏邊 拆樓有冇啲秘聞可以講下嘅咧？嗬，我哋不如係咪有啲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下個禮拜繼續嚟啦 ，Tony 而家。 好啊，好啊，好啊 ，OK。 简单过已经可以，爱像孩子，一种纯洁友谊，相处得最自然，关心却有些纠结。要是如此，把这种无悔爱情转化做美好经典。结束开始收起表白，谁在意？纵使想过放弃，是逼不得已。今天起不再自私。要去爱再别怀疑，爱得吻得太迟，仍愿去试。You are all my world， 我很爱你，想收起说不出的恋意，沉默地爱你。心不放弃，才值得你挽着我手臂。窝心过每种小事，永没停止。坚守这无悔过程，找个属你的经典。结束 似受气漂白，谁在意？决心想过放弃，是逼不得已。今天起不再自私，来照顾你，真心真意，爱得吻得太迟，无用去试。沉默地爱你， You are all my world， 获得意义，这种爱要一生不放弃，才值得你挽着我手臂。即使只可剩密友，一起抵抗各种寒流。 而家听紧嘅系赵俊成 Gary 嘅新歌，歌曲名字叫 My World。每一个嘅世界，每一个嘅时空，或者每一个你住嘅地方，都系要好多人去帮手拆卸再重建。啱啱听过《溜溜友情牌》，就系一个楼宇拆卸师 Tony。听日再见，拜拜。